平均每天节省医疗费用3500万元。北京八达岭动物园近日再报有两名儿童在猛兽区探出天窗，园方23号回应，事发时工作人员立即进行了提醒并制止，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游客一定要遵守园内的规定。连日持续的闷热天气让本市用电负荷节节攀升，而用电的高峰期间，70%以上的停电都是由老旧小区的自管供电设备故障引起，朝阳、海淀、丰台、昌平等较为集中。目前国网北京电力公司正在配合政府部门梳理和制定老旧小区的改造计划，今年9月底将正式启动。

后明天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填满些。我最爱你，意爱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深夜，然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上海，你是个不夜城，花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闷，夜生活都为了一时。 归去，心灵随着转动的

照天下。 只听好歌，不听话。 相信我，再不用多久。

像我这样为爱

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任凭我的心跟着你翻动。下一场空，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任凭我的心。 Yo, yo, yo, my girl,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哈哈，请多指教。 电波，把音乐塞进耳朵，为精英注能量。经典九六九，音乐最动听，最动听。 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成。